咁如是我闻，就一时不在。嗱，佛咧就系说法语，在咧就系响嗰个地方，咁就名为佢哋在啊。好似从前嗰啲皇帝，佢无论行到边一个地方，去到边一个地方，咁佢所住嗰个地方啊，就名为佢哋在啊。嗱，佛所到闻法讲经嘅地方咧，亦都名为佢哋在。你亦都可以讲佛大慈大悲，所谓随机化物啊，住于世间。佢讲经说法嗰处就名为佢哋在啊。咁啊，现在系在边个地方呢？就系、是、在舍卫国，系奇树黑孤独园。嗱，舍卫国啊，就系、是、从前啊，所谓五印度之中啊。咁啊，屬於呢個中印度。咁啊，亦即是啊，波斯匿王啊做皇帝嘅時候嘅首都。咁啊，中國話咧就叫做文物啦。咁啊，亦名叫做風德，就係話佢呢個國家有呢個五育嘅財寶之風啊。咁啊，人咧就係有多聞解脱之德。所以名为佢叫封德，就因为佢呢个国家好富有，五欲财宝多闻解脱啊，呢四种德都具足啦，所以就话咧五欲财宝系好丰富，人啊系有多闻，如果修行办到德解脱之德，所以合埋咧就叫做封德城。嗱，其次。黑孤独园奇树咧，奇就系、是、奇陀太子啊。中国话咧，佢哋战胜就系、是、波斯匿王个仔。咁啊，波斯匿王同外边打仗啊，咁啊啱啱打赢咗咧，所谓班师回朝之日啊，咁啊当然好欢喜啦，打仗打赢咗系嘛？佢就系嗰日打赢咗仗啊，班师回朝，咁人哋就话俾佢听啦。他说你的太子是今日出世，刚刚是出世，所以他就安他这个名字就叫做战胜，就是刚刚跟外国打仗战胜班师回朝的时候得到这个仔，所以就名为叫做战胜。那树呢就是这个花园是奇陀太子所有的，咁啊，后来啊，须达多长者买佢呢个花园咧，来到供养佛嘅时候啊，咁啊，嗰啲树咧就系由佢送出嚟，咁啊，叫做合埋嚟讲咧，就叫做奇树啊，即系奇婆太子嘅树，咁啊，叫做奇树。咁啊，黑孤独园，黑孤独咧。就是一个长者的名字啊，园呢就是这个花园是由黑孤独长者呢出他的金钱去买来啊，建广堂供养佛合大众呢在那个地方住下来呢讲经啊，他们的奇事啊是黑孤独园。印度啊叫做须达多啊，中国话咧，佢就乐师，即系乐善好施嘅乐师啦。现在话吸孤独咧，所谓吸者就系俾人咁样解，孤咧所谓幼儿无父啊，即系自细死嘅老豆啊，就名为叫做孤儿。等到老儿无子啊，就名为叫做独。咁啊合埋咧叫做孤独啦。但是他说吸呢就是说明似一位长者啊，他好有呢个仁慈心啊，他常常对于那些呢所谓孤苦单独的人呢多多的救济，咁啊人哋呢为纪念他呢个德啊，所以就叫做吸孤独长者啦。咁啊园呢就是个花园，就是他啊买嚟建讲堂呢供养佛在那个地方讲经。根据经上讲啊，波斯匿王就有一个大臣啊， 佢个名咧叫做须那多，即是家下所讲嘅吸孤独长者啦。咁佢有一次啊，就为佢呢个仔咧就聘请媳妇，即系草心抱啊。咁啊，未草之前，佢就去到呢个王舍城啊，咁啊想话睇下佢个心抱。咁佢去到王舍城咧，就住响啊。佢呢位咧同等咁有钱嘅所谓刹檀罗长者个屋企，亦都系佢个老朋友啊。咁啊，佢住响呢个刹檀罗长者个屋企啊，等到半夜，即系瞓到半夜啊，佢突然间觉得好似厨房啊，同埋全间屋啊都灯光火马。而且大家咧，你来我去做嘢啊，好似咧好繁忙咁啊！尤其是呢个刹檀罗长者啊，咁啊亲自督工去布置全间屋，佢觉得嗰好奇怪啊！咁佢就起身咧，就问呢个须那多长者啦，唔系佢就问呢个刹檀罗长者，咁佢话长者啊。他说你半夜起身亲自迎办斋供，亦都亲自督促你那些工人去布置你这间屋，这么庄严这么隆重，是不是请这个国王呢？就抑或是为你自己的儿女这个婚姻之事呢？那么当时这个刹檀罗长者就答了，他说非呀，他说绝对呢不是请国王，那也都不是为我家中有这个婚姻的喜事。那么当时这个须那多长者就问了，那么现在你为这个事为什么会值得你亲自来到个督工，以及亲自去迎办这个斋供呢？那你究竟请谁啊？咁啊，刹檀罗长者讲啊，佢话我听日呢就系、是、请佛啊到我屋企咧去应供啊，所以我就要亲自咁啊落住嚟到去迎办斋供啊，亦都要亲自咧嚟到督促嗰啲做事嘅人咧系好好地布置咧我呢间屋，咁啊准备咧系迎请佛。咁啊，当时呢个吸孤独长者啊，从来未曾闻过呢个佛字嘅，唔单话未曾见过佛啦，乜嘢叫做佛？佛个名字佢都未听过。咁啊，现在突然间啊，听到呢个刹檀罗长者讲呢个佛字咧，佢全身啊都好似佢啲毛竖起嚟咁样，佢觉得好惊奇啊！究竟乜嘢叫做佛啊？咁佢就问呢个刹檀罗长者啊。咁啊，刹檀罗长者就答复佢所话：佛者国也，系一位世出世间嘅大圣人，具足福德，具足慈悲，具足智慧啊！现在行化于呢个世间，咁啊，因此我咧就为着积福与个文化起见啦。我就明日咧请佢嚟我呢个地方咧，咁啊应个兼夹咧讲经系说法，所以我要亲自办斋供啊，就要亲自到督促嗰啲工人咧去庄严我呢个屋企。咁啊，当时呢位吸孤独长者听到佛呢个名字之后啊，他已经深深欢喜了，所谓善根发现啊，他就问这个刹檀罗长者，他说现在佛啊现在在哪里呢？那刹檀罗长者就告诉他，他说现在佛在王舍城住在这个竹林精舍，在那里讲经啊，化度众生。那么吸孤独长者因为从来未曾闻过佛名，现在一闻佛名就善根显露啊，他就很渴念佛，很想望佛，他亦都很急于啊想见佛，但是实在中夜啊都未见光，咁啊都要等几个钟头，等天亮啊先至可以去见佛啊。咁佢就好心急啊，喺个屋里边咧行来行去，好似咧越等个时间越长，好渴望见上佛。 那么当时佛呢就知道啦，就知道佢都已经善心启发啦，所以就放光，咁啊照住嗰条路啊，一直就照到呢个擦檀罗长者嘅屋企。咁啊，须达多长者就见到佛啦，放光嚟照佢嘛，咁佢就跟住嗰啲光啊，咁就行，跟住啲光行，即系向住佛所住嘅地方而行啦。咁啊，佢行到呢个城门啊，咁啊，城门仲未开，因为仲系夜晚啊嘛。咁啊，佛咧就用呢个神力啦，咁嚟到开呢个门。咁啊，等佢顺住嗰道光咧，就来见佛。咁佢行足半路啊，佢就见到一间天神庙。咁佢未信佛之前咧，咁啊，印度有好多嗰啲天神庙啊。咁啊，佢个风俗咧，嗰啲人都好多拜嗰啲天神庙噶。咁行到半路见呢间天神庙，佢谂啊，我自己系拜天神嘅，咁佢就起一念心啊，就不如拜下天神啦。点乜即系起愿心拜下天神，入到呢个天神庙啊，咁嗰啲光咧就隐咗不见，咁佢就自己知得啦。你一心既唔见佛啦，你又何必多心啊？去拜呢个天神庙啦，咁佢即刻就转头，咁啊一转头咧，佛个光明啊又是显现啦，咁佢就跟住嗰啲光啊，咁就去到佛个地方。咁啊，见到佛呢，就喺外边经行啊。咁啊，须达多长者一见，佢就欢喜踊跃。但系佢谂下，我从来未曾见过佛。咁我而家见到佛啊，咁啊，点样去顶礼佢呢？咁啊，究竟要行啲乜嘢嘅礼法啊，先至为叫做恭敬嘅见面礼呢？佢就想试啊，咁啊，犹豫不决。已经见到佛啦，但系唔知点样行礼。咁啊，当时呢个首陀天个天人啊，知道啦，咁佢就派咗四个天人啊，就落嚟呢个人间，咁啊去到佛前叩面接足礼，然后咧就胡跪啊，唔问讯，后来就起身咧又绕三匝，咁啊企埋一边，咁啊须达多长者见到咁样行礼啦，佢亦都系照样啦，咁啊又绕三匝。然后咧同佛顶礼，咁啊又跪一跪，咁啊起身咧系问讯，咁啊亦都企埋一边啦，咁啊礼一行过，就想啊等佛啦为佢说法啦，咁啊佛咧见到佢一切都做得很好啦，所以就为佢说法啦，咁啊佢就当时咧就证到四果中嘅初果，佢就须陀洹啦，咁啊因此佢自己得到呢个法理嘅好处。佢就请佛啦，到佢自己所住啊嗰个地方咧，去讲经说法，即系到呢个舍卫城。咁啊，当时佛话：我话我个人的事小啊，咁啊，我常随众都系1255个人，其他都唔计在内啦。佢话：然之后你请我到你舍卫城里边讲经说法去应供啊。咁你有冇咁大嘅地方？咁啊容纳啊我呢个常随众1250个人咧？咁啊当时给个独长者讲啊，佢话世尊啊，佢话只要你老人家慈悲肯啊降临我哋舍卫城，咁啊讲经说法啊都系我哋舍卫城嗰啲人嘅福报。佢话你只要点头答应啊，佢话我哋一定翻去。咁啊，揾最好嘅地方，咁啊起咧精舍讲堂嚟到迎请佛啊，以供供养佛常随众1255人。咁啊，当时佛咧就答应啦。咁啊，但系给独长者从来未曾起过佛寺嘅，咁啊点样起法咧？亦都唔知得舍卫城里边啊，究竟系边个地方最适合？所以佢哋要求佛啊，派一个弟子咧。同佢一齐翻去舍卫国去揾地方，咁啊佛就派到舍利弗尊者同佢一齐翻去舍卫国啦。咁啊，但系舍利弗尊者每日啊都同呢个给孤独长者去外边咧， 就揾地方，都冇一個地方咧合適嘅，一係太細，咁有啲太大嘅咧，或者交通唔方便，太過偏僻，都冇辦法睇到一個合心水嘅地方啦。咁啊，後來經過譬如陀太子嗰個花園，舍利弗尊者一睇啊，最好就喺呢個花園啦。咁啊，建廣堂，起精舍啊，咁啊，等佛喺度講經與同居住。咁啊，建議啊，給嗰獨長者就買呢個花園起精舍廣堂啦。咁啊，當時給獨長者有啲眉頭皺皺咯喎，佢一諗。这个花园是太子的嘛，有什么理由太子要出卖花园呢？都挺难以开口的。那么正在在眉头皱皱的时候，舍利弗就问他，他说原则长者，你为什么是个眉头皱皱呢？他说先者，我不妨呢直言话给你听。他说这个花园是太子所有的，我是他的臣子啊，咁啊，佢点会卖嗰个花园俾我咧？咁因此我就眉头皱皱，谂唔通点开口。先不讲啊，我话长者，佢呢啲未曾问过，你又点知佢唔肯卖咧？说不定啊，你一开口佢就答应喎。你不妨就试下啦。咁啊，虽答多，长者就去试下。点不知呢个奇陀太子啊，所谓年轻就喜欢讲笑话，佢话得，佢话你想买我呢个花园，好简单啫。佢话你揾啲金砖啊，成嚿黄金做成个砖，佢话一件一件，佢话你将我呢个花园啊，冚唪唥铺满晒。佢话咁咧，我就收嗰啲金砖，咁啊呢个花园就归你所有啦。咁啊，吸到毒掌就好欢喜啊！金砖唔系问题，我话只要太子肯出让，佢话我就照你咁嘅话啦去做。咁佢即刻啊命人打开佢啲仓库啊，一件一件金砖咧就攞出嚟，咁总之整个花园，只要系咁啊铺啊，凡系有空旷嘅地方，佢就铺啦。咁啊，大概铺净咧20%。即刻铺咗80%噶啦，咁啊佢啲工人就嚟，佢话长者，佢话仲有20%未铺，佢话如果开个大仓库啊，就多过头，佢话如果开个细金库咧，佢就未必够喎，咁啊所以请问长者，究竟我哋点样做？咁啊长者就响度谂啊，究竟啊开边一个金库先适合咧？佢亦系正在谂眉头皱皱嗰阵时，太子啦见到佢啊，佢话长者啊，佢话你仲未曾铺满，佢话咁啦，我你眉头皱皱啊，可能你肉赤啊，唔抵得咁多金砖嚟买啊。佢话嗱，你还是未曾铺满，佢话不如咁啦，如果你认为觉得啊，所谓肉痛啊，花咁多金砖买呢个鱼，佢话你可以收翻啲黄金，佢话我可以唔卖啫。咁啊，當時吸個董啊，佢話太子啊，佢話你係日後個皇帝嚟嘅喎，佢話君無戲言啊，佢話你點可以反悔啊？佢話今日反悔係你啊，就唔係我啊。佢話我唔係眉頭皺皺咧，唔捨得嗰啲金磚，而係我眉頭皺皺喺處諗啊，仲有20%未曾鋪，我應該咧開邊一個倉庫啊，先至可以鋪滿呢個花園。咁啊，當時呢個太子啊，咁啊，俾佢呢啲話咧感動咗啦，等於話非買不可啦。咁啊，吸孤獨長者就非買不可咯喎。咁因此咧，佢就講啊，佢話長者啊，佢話我只係講個賣呢個原俾你，冇錯。但係嗰啲樹咧，我未曾講個賣俾你啊。佢話唔啱咁啊，嗱，你就布施呢個原。起廣堂供養佛啦，佢話嗰啲事咧就由我發心，咁啊成全你啊，咁嚟嘅起廣堂見經石供養佛，咁亦都係取巧啊，有乜理由賣完唔賣嗰啲事嗰啲嘅？咁啊，但係給個獨長者咧， 咁啊，覺得佢係個未來皇帝喎，當今嘅太子，亦只有啊，點頭一個好啊！咁啊，既然我買完，咁啊你送事啦，咁我哋合埋嚟一齊攻一發。所以由於太子佢係未來嘅皇帝啊，亦係當今嘅太子，吸嗰度佢個官位無論點樣嘅高，如何嘅大啊，佢總係祈禱太子嘅屬下。咁我哋就尊重呢個君子，所以其次咧就行頭，合孤獨呢個花園啊就在後，咁啊合埋咧就叫做其次，合孤獨完啦，就係、是、將呢個花園日後咧就係、是、建京社起講堂，咁啊請佛到呢個舍衛國啊，咁啊運天演教，亦都可以講佛呢個僧人咧。在这个地方讲经示范亦都呢占很大的比例，亦都佛只有常常就在这个舍卫国其处吸孤独园这个地方呢是讲经示范。与大比丘众语者就是共也，大比丘呢就不是那些普通的出家者的小乘人，就是呢正道阿罗汉果啊，而且亦都发呢个菩萨大慈悲心者，所以名为叫做大比丘，唔系小乘比丘。所谓大者咧，就系佢德高望重啊，系为天王大人之所敬重啊，亦为天王大人之所思。嗱，例如貂蝉仙者。为呢个大梵王之师啊，咁啊大梵王啊拜佢为师咯。又有例如迦摄尊者系为呢个帝释天之师啊，咁啊帝释天王都系拜迦摄尊者为师啊。咁啊此等大阿罗汉大尊者咧，系为一切天王大人之所敬啊，因此名为叫做大比丘。嗱，比丘咧。属于叫做多行不翻啊！如果翻过来，同埋一者佢就黑字就系爱，就系、是、对嗰啲残月啊，嗰啲狮子咧，佢黑射嚟到养活自己呢个色身。嗱，咁啊养活呢个色身啦，咁啊先就可以修行办道啊嘛。如果呢个身体成日多病，或者呢个身体啊唔舒服啊，你又点样可以有精神啊去研究佛法去修行呢？所以对外佢就向嗰啲残月狮子家，咁啊乞嗰啲饮食嚟到滋养自己呢个色身，嚟到保持自己呢个生命啊。咁啊对内呢？佢就常常喺佛嘅地方乞求佛法啦，嚟到滋养自己呢、这个法身慧命啊。所以内就系向佛求法，外就向施主嚟到乞食。咁啊，因此就名为嘅就乞食。嗱，第二叫做报魔，就系说明每一个人出家，咁啊，等于话你舍邪归正喎。因此那些魔王啊，那些魔将啊，那些魔鬼呢，他听到都个心里面很惊怖啊。所以我们出家，我们受戒啊，能够震动这个魔功，能够震动那些魔王，咁啊，所以呢就名为啊叫做暴魔。第三呢就是叫做破恶啊，破恶呢就是说佢勤修戒定慧，而熄灭呢呢、这个贪嗔痴等种种嘅烦恼恶，咁就名为呢叫做破恶啦。咁啊，具足乞时、报恶同埋破恶呢三种嘅意思呢，就名为叫做比丘。即系凡系男众出家而又受呢个比丘戒者，佢都名为叫做比丘啦。嗱，众啊！即是大众，就是佛的弟子常随众常常跟住他去弘扬佛法，都有1250个人，那就明白他的众数。如果我们将他这个意思来说，凡是3个人或者4个人以上共住一个地方，那么弘经演教，或者做一切如法的佛事， 我哋都稱為叫做和合眾啊，都係彼此咧係和合，咁啊做呢個如法不思，咁就名為叫做眾。個1250人去，然後啲標數啊，就個標出佢呢個數目，咁啊常隨佛個大幾優有幾多啊？就係1250人區啊！呢、這個常常隨從佛啦，佢外邊弘揚佛法嘅，以共同佛一共同生活住在一個地方嘅，佢哋1250個弟子。嗱，咁啊，如果在呢個波野會上，加金剛經屬於波野會上之一啦，其實聽眾咧就好多嘅。現在所說嘅1250人咧，就係屬於咧所謂常隨眾。嗱，咁呢1250人係點來嘅咧？佛最初成道，咁佢就觀察啦。我哋啲成道就要度眾生啦。咁啊，而側邊一個眾生同我係有緣，我最先要度佢嘅咧。咁佢自己作伴啦，佢就覺得咧。同佢最有緣嗰啲已經去世啦，咁啊退而思其次咧，就係、是、啊最先咧追隨佢出家嗰五個人，所謂焦塵儒、十力家士、馬姓小賢啦，咁啊呢五個人最初咧都係跟隨啦佢入山修道嘅，咁啊後來咧唔捱得嗰啲艱苦啊，唔捱得嗰啲艱苦嘅生活，佢哋靜靜地都先後離開啦。咁啊，佛咧觀察到佢哋同自己最有緣，所以就先去呢個鹿野苑度呢個焦塵儒等五個人出家，咁啊有五個咯喎。嗱，咁啊，其次到三家士波，所謂優留同羅家士、伽耶家士嘛，同埋羅提家士，咁啊，佢哋三兄弟咧，本來都係外道嚟嘅。咁啊，後嚟佛咧見到時機成熟啦，咁啊就為佢施法啦，咁啊就度到佢哋出家。嗱，咁啊佢哋做阿頭，做外道阿頭嚟嘅喎，咁啊外道阿頭都出家啦，佢都途中，咁啊亦都咧隨著佛出家，咁啊佢三家是嗰三兄弟咧，一共就有1000個途中啦，咁啊亦都同時，咁啊隨佛出家啦。咁就變成呢1050個人咯喎。嗱，咁啊，其次咧就係有木建連同埋舍利弗兩位尊者咧，佢哋出家前亦係外道啊。咁啊，後來佢嘅師長死咗啦，咁啊覺得咧自己仲未曾咧學法究竟啦，所以後來佢就轉向就歸依佛，從佛出家。佢自己手下亦有200個弟子亦都跟埋嚟，咁啊1250咯喎。嗱，咁啊最後咧，仲有到呢個耶舍長者寺咧，有50個人亦係出家，咁啊合埋應該是1255個人。但係現在咧文字太長啦，所以略咗5個人，來個整數啊，就1250個人啦。咁啊就合為咧叫做1250人區，咁啊説明啊此等弟子咧原先啊多部分都係從呢個外道啦去修學，咁啊後來佛咧出世之後修行成道啦，咁啊然後先至咧跟佛出家，佛咧度佢哋，咁啊為佢哋説法。因此見到呢個出世嘅阿羅漢啦，嗱咁啊為著多謝佛呢個法語之恩，所謂聞佛說法啊，係一件最大嘅善根之事啊！佛為佢嘅說法，令佢就開悟正果啊！咁啊為著啊多謝佛啊，所謂開示佢哋得到正阿羅漢果嗰種嘅恩義。所以他們就發願常常隨從佛，以及常常與佛共在一處，所以一共只有1255人，現在略了這個5個零數，就名為他們1250人區。區就是大家共在一處，所謂未有是分離， 时时时刻刻咧都系同佛咧在一个地方，咁就名为叫做区。嗱，咁啊，如果照我哋此一段经文讲咧，就是、通罪啊，通罪咧就叫六种成就，所谓意思。就是指此一部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的一成妙法，我们对此妙法信心不疑，知道是佛所说，那就名为他的信心成就。所谓信过才叫做如是，如果不信呢，这件事就不明叫做如是。所以如是两个字呢，就是属于这个信心。因此五十聖位以十信居先，十一善法之中亦都以信心为首，所以花言经话我说信为道如功德满和掌养一切诸善法，所以佛法如大海，理论深奥，若无信心都不能够进入，所以信心之前冇第二样殊胜之法啦。咁啊，若是呢个人真能够学佛，或者系皈依，或者系受五戒，或者进一步发心出家，呢、这个人呢都系对佛法啊充满善根，先至有呢个信心啦去学习。所以佛法大海啊，唯有呢个信心咧，先至可以进入。嗱，咁啊，纵使你有呢个信心，咁啊，信仰呢个大乘波耶嘅妙法，但系如果呢个闻根而成就啊，亦都冇法子咧生起你嘅善心，你嘅信心亦都唔会坚固啊，亦都好容易会退失。所以纵使有如是啊，不可思议嘅微妙甚深法门。你亦都要有呢个耳根啦，时时去听闻啦，咁先至令你信心增长。嗱，纵使你有信心，咁啊亦都有呢个多闻性啊，你时时想听闻，但系如果冇呢个说法嘅时啊，你亦都徒生景仰，所以要有呢个时间到啦。咁你哋依时咧去听经，咁啊依时去闻法，咁啊先至可以增加你嘅信念啦。嗱，纵使亦都有信心，亦都耳根猛利有多闻性，咁啊亦都有说法嘅时间啊。若果冇呢个说法之主人，即系冇呢个讲经说法嘅人，你又点样可以听闻呢？所以就佛啊，咁啊佛咧就系我哋嘅说法之主，亦即是教导我哋嘅人。嗱，咁啊虽然我哋亦都有说法嘅人，咁啊如果冇说法嘅地方啊，咁啊唔通佛真系露天讲经咩？所以亦都有咧讲经说法嘅地方，咁啊即是文中嘅舍卫波，譬如树刻孤独言。嗱，咁啊，纵使又有如是嘅道理，咁啊，亦有咧呢个猛利嘅耳根咧去听闻，亦都有讲经嘅时间，亦都有讲经嘅地方，亦都有讲经嘅人啦。若是冇听众啊，咁啊，边个听啊？所以就有呢个1250人区啦。即使再冇其他人参加，咁啊，常常随从佢啊。都有1250个人，咁有此六种成就呢，咁佛嘅讲经法会就得以完成啦。若果呢六种成就中随便少咗一样，咁呢个金刚波耶波罗蜜嘅法会呢就冇法子得以成就啦。咁所以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平时刻孤独言，与大比丘众啊，1250人区啊，系属于通罪，差唔多每一部经咧都有此一段经文。咁啊，经义咧系讲完，咁啊向下从呢个以时世尊、食时着衣时般， 入社会大成黑食啊，至到啦还是本住饭食啊，收衣钵洗足要敷座而坐，咁就属于别罪啊，就系、是、别呢涉嫌此一部《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发起嗰种嘅理由，即是正式解释一部经最主要嘅理论之前，咁啊先呢有一个个别嘅理由咧而发起，嗱咁啊此一部经点样发起呢？咁啊此一部经与其他叫发起系唔同，所以佢就别罪啦。咁啊，此一部经嘅发起就系由佛啊，就一切众生啊，所谓寻常日用之中，所谓穿衣食饭去来往返，或者一动一静嘅行住坐卧之中啊，其实咧就系、是、显示啊呢、这个不生不灭实相本体嘅真心，以及咧全体妙用。但是波罗蜜一法所谓无言亦都无说、啊、所以佛呢就假证入成黑食，亦发起呢是一部金刚波罗蜜波罗蜜经的理论，亦不过说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谓在这个日用之中、啊、所谓日常这个生活之中呢，就是认识自己啊，这个本来面目与三世诸佛所证呢是无二无别啦、啊、咁就大事已办啊，是生死可了。咁亦都说明啊，你想修行办道呢都唔使躲到深山大岭啊，咁亦都唔需要喺嗰啲冇人嘅地方，其实呢就在呢个现实嘅社会里面就可以啊领悟这个出世不生灭的妙理。所以我就开张所谓是如是我闻，什么叫如是啊？就不是说对着本经，那就叫做如是，不对着本经呢就好像不如是，其实处处都是如是啊，亦都不是说讲此一部经就叫做如是啊，其实呢在在处处讲经都是如是，亦都不是说说明啊在这个法会之时，那就叫做如是，出了法会呢就不是叫做如是了，其实呢一切事一切处一切境界一切事事物物都可以啊了解自己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咁就名为佢哋如是，就在我哋日常呢个生活之中啊，就可以显露我哋自己啊呢、这个真如实相嘅本体，咁就名为佢哋如是啦。咁啊，你就为以时世尊食时着衣时钵系以时嘅，就系当上文呢个通序啊，所谓六种成就之时。即是有如是之法，亦都有我阿难亲从法文，亦都有讲经的时间，亦都有讲经的教主，亦都有讲经的地方，亦都有听经之人，咁啊六种成就已经具足啦。就在那个时候啊，即系将近响呢个讲堂里面咧，就要说此波野波罗蜜嘅大法之时候，啊世尊。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那个本事有很多种号啊，亦叫做如来，那么亦叫做无相事啊，亦叫做佛，那么亦叫做世尊，所以我们看经读经啊，读到佛啊如来啊世尊啊无相事啊善世啊，通通都是佛的通明，所以始终我以时世尊呢即是以时佛啊，释时就是释饭的时候，那咁啊，佛制弟子咧，所谓日中就一食啊，咁啊，朝头早照理都唔食得噶，晏昼就更加唔准食，所谓中午一食，咁啊，呢个中午一食咧，呢个时间已经系到啦，咁啊，佢就食时， 那咁啊，既然食屎咧，乃系世人嘅食屎啊，就因为世尊啊觉得食嘅时间已经系到啦，所以就带领嗰啲弟子咧就入呢个舍卫城咧里边咧去乞食。那咁啊，佛啊，点解要乞食咧？点解佢唔响屋企住咧？佢点解要教啲弟子，亦都在生嘅时候常常啊领导嗰啲弟子啊，都话去外边咧托伴乞食咧？当然有好多理由嘅。嗱，我根据呢个经里边嘅理论咧，佛之所以会去外边托伴乞食，自己咧唔开火，自己咧唔煮食嘅，当然就有十三种理由咁多。嗱，第一就是为呢个贫苦众生啊，就话少能布施法，就可以永离呢个贫穷痛苦啊！即系有好多嗰啲贫苦嘅人，佢虽然冇大大嘅布施法啊，咁啊，只要将佢自己咧今日所食嘅、所享受嘅，攞出少少嚟布施供养佛啊，咁啊，同佛结到呢个福缘。咁啊，今生乃至生生世世啊，都因为佢布施供养佛少少之心啊，都能够永离呢个贫穷苦啊，得到呢个大富之快乐。嗱，第二咧就系为呢个富有嘅众生咧去祝福，咁啲人有钱，等于话唔在乎啊，但系咧佢啲福报啊。都会享尽的、哦、所以佛都了解到这些问题，那如果那些富有的人家那些福报享尽，那么怎样呢？所以佛就行这个乞食法，那么到这个富有人家的地方，那么随他怎样布施，那么只要他肯布施，他亦都可以继续啊他生生世世所享这个福报，等于说你只要能够布施供养佛啊，也可以增加你的福。那第三就是为这个病苦不能够出门去见佛那一类众生，因为他病痛了不能够出门了，他连起床都不起的，那试问你又怎样叫他去见佛呢？所以佛就慈悲，那么到他的地方乞食托伴，那他就见到佛来了。那么见到佛固然心欢喜啊，咁啊亦都咧供养佛行布施，咁啊直至个善根个福缘啊，可以咧系减轻呢个免除咧佢呢个病嘅痛苦。嗱，第四就系为女人故啊，佢托钵，点解咧？因为从前啊，唔好话印度啦，就系我哋中国嘅女子啊，作呢个君主嘅时代。佢哋着一件衫啊，唔系同今日咁咁暴露噶，连个个手都包住嘅。等于话除咗呢个面部，其他地方你冇话先睇得到啊。而且仲有所谓三步不出闺门，咁啊，你叫佢点样去见佛？咁啊，因此佛咧就慈悲，咁啊行乞托钵啦，咁啊乞到佢屋企啦。他就有机会见佛了，他就可以布施与佛结缘了。第五就为这个大我慢的人，平时这有些人很共高的，很我慢的，你叫他去见佛，他好像自己还高过佛，他不肯去的，所以佛呢就托伴，咁啊到到佢屋企啦，咁啊佢见到佛嘅慈悲，咁啊见到佛嘅威仪啊，咁啊觉得自己咧的而且确咧就比唔上佛啦，咁啊因此佢就舍离呢个我慢之心咧，而且重要啊，咁啊以种种上好嘅饮食嚟到供养佛，咁啊即系重慈根。嗱，第六。就为一类恶毒的众生之故，所以佛要托钵。有类众生呢，其实他讲话呢好话都讲尽，但是他的心术呢就坏事做尽，很毒恶的，那么佛呢就去托钵， 咁就见到佛啦。嗰种嘅时机之上咧，就可以令佢呢个恶毒嘅心肠啊，从此消灭啦。第七咧，就为你作恶业嘅众生，或者杀业重，或者咧种种咧为非作歹啊。咁啊，佛嘅陀钵佢见到佛啦，嗰种嘅人格高超。他们受感动呢，从此就不做这个恶事，所以佛呢就去外面托钵了。那第八就为一类所谓盲的或者低都不行得的一类人呢，那佛呢到他那地方托钵。